不求收 渴望被爱安慰，爱给了你，你给了谁？这么的爱你不为，只盼你能自由的飞，一生别再为谁发深情泪，只盼你能自由的飞，一生别再为谁发深情泪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锦绣二重唱演唱的《碧城故事》，李天华演唱的《是不是懂不懂》，周一民带出的《试着爱我一天》。